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哇，全新的一天开始啦！那今天呢也是小长假之后复工的第一天，所以我们真的要活力满满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可以说是二次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哟，那他也是非常有人气的流量和实力兼备的歌手，他就是张谦，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哇，依然是那么的淡定啊。对，这次见你感觉瘦了耶。 啊， 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最近老熬夜，反正。 啊，老熬夜。 对对对。 因为看你这个朋友圈，然后是刚刚结束的草莓音乐节，你也有去演出哎。 对，去演了一下，就是大家放假我干活嘛。 是吧？嗯，真的是非常的棒。你怎么不早说？哎呀，真是的，早知道我要去现场给你打 call。 是，主要是我也没想到草莓能一下就来那么多人那种。 是吧， 我以为就我们没什么人看呢。 啊，没有，怎么会，这届草莓简直是盛况空前、 啊、 因为我真的是就是我们台的同事们也是去前线现场报道嘛、 啊、 所以就是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内容，对，然后肯定有你们的镜头。对，好了，那么今天呢张谦再次做客挑战新歌声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记得上次做客的时候还是冬天来着。 对，现在已经立夏了吧、嗯、今天正好立夏了。 啊，今天是立夏了。 好像是，我看朋友圈有人发。 哇，立夏是不是应该吃饺子？那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今天大家吃什么，但是呢， 冰激凌 啊，对，吃冰激凌吧。 Yeah. 我看到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Miss Nine Ferity 说非常炸现场，然后已经来悄悄打卡了，还有 Coco， 不是 Coco， 是 CC。对 ，CC 说谦哥，嗯，粉丝们都过来了哈，就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对，来说一下我们的收看和支持互动的方式。那大家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关注分享小礼物，还有666走起来啊，为你们谦儿哥打 call。 好啦，那么张谦最近是发了新专辑了，对不对？ 对，正在发，然后 正在发。 对对对、哦、就是把专辑每首歌陆续的往网上发。 哦，对，然后是会出实体专辑吗？ 嗯，会出，然后现在预计是会在6月9号办一个专辑的首发专场、 嗯、哇，首发专场，来告诉我们，用你们的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会不会去。 会 必须的，快来弹幕刷起来让我们看到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沿袭上次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你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不对？ 对对对，轻车熟路。 轻车熟路，好吧，那还是用一首歌来开场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那就先唱一首 intro 吧，序曲。 intro， 好的，序曲马上来临，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预备。你是要站着唱还是要 坐着？ 坐着。好，今天这个表演区打光啊，我觉得非常到位了。好。 Y'all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re about to. Y'all don't know my name. 半截抱住当假的都离开，来看看谁还在，潮流就像过眼云烟一样消失特别快。 CGM 玩的坏，把你们全都抓起来，你们吃里扒外还学我们拿麦的玩的太奇怪。针线泡沫经济虚假的繁荣还沾沾自喜，我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好好看看自己，再给你打个样来告诉你什么叫范儿，还真没几个能玩明白在 hiphop 这块儿。我跟说唱这圈子里谁都不熟， checking my rhyme feeling my flow， 管我玩地下的还是主流，留你到最后再绝杀复仇，发张专辑正式加入战斗，话题和注意力被我占有，粉丝和演出费全都卷走，单阵的 ADC 负责断后，全都过来往前凑，然后举起你的手，一起往天上面 go， 接着跟着节奏一起跳， Come on let's go，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我的名字会爆炸像爆竹像炮竹，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You don't know my name，把钱抱住也抱住，我的名字会爆炸。流畅的 flow 搭配押韵的技巧，再加入了思考和态度喜好，保证内容不单调，跟陈词和烂调的说唱放一起，你随便比较，我把现场的气氛引爆，一直在加速着你的心跳，想用肾上腺素多巴胺做的药，让你的大脑不断的发射着信号，跟住了我的频道，开始就不会停掉，看好了有多劲爆，就如同是我拉响了防空警报，别老给我留言说疯狂的打电话，如果你不打我的专辑打电话我也会挂，我有我的态度，所有弱点不会败露，一直大胆往前迈步，还有谁也会给我啊。Yeah, check, hip hop 在我心里一直在说，所有check, one, two, 一个个还都上了听， 上了听，先别着急着高兴， 别高兴，高兴，谁输谁赢 不一定呀。后发制人要了你的命啊！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You don't know my name， but you bow to you bow to， 我的名字会爆炸。You don't know my name， You don't know my name， You don't know my name，我的名字会爆炸。 Boom！ 哇哦，这首歌来自张谦 CJam。对，好了，那么刚才呢，谢谢我们的严小谦送的小心心，好多好多的小心心。对，还有这个我们的 Miss Nine 也是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另外呢，还有蒙斯基送出了掌声，谢谢，谢谢各位老铁。对，这都是送给你的礼物哎！ 哇，感谢感谢、 感谢啊！然后刚才不是说这个六月九号的首唱会嘛，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去。 那好，来来玩开心。 对，来玩的开心啊！我觉得张谦还是一如既往的随意，并没有因为自己这个专辑的发布而变得非常的正式和严肃，是吗？ 我可能不是那种严肃和正式的人吧。 好吧，那这张专辑是以个人的这个名义出，还是说以就是你们的团体的名义呢？ 以个人的，因为里边全都是我个人 solo 的歌。 是这样的。 对 对，好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Huka 也过来了哈，还有 CCCC 造起来，好，大家要造起来。是的，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这样的歌曲，如果要是听现场的话，一定会更有那种感觉。 对，这现场我就蹦起来了。 对呀、这到现在在这儿你一样可以蹦起来。对，只不过你这个习惯上挑战新歌声就要坐着，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毕竟广播嘛，然后我看国外的广播都、那些艺人都坐那儿，然后特酷、然后我也得学他们。 好吧，没事，我们支持你站起来。好，那么刚才这首也算是新专辑当中的一个开场吗？ 对，就是其实就是跟所有同行说一声，说我来了那种。 好的，嗨，我来了。 对，我发专辑了，你们就是准备好了吧？又多了一个抢饭碗的。 对，让大家说啊、这个怎么跟你形容呢？对，还是非常棒的啊。那这张专辑，其实这个也是写的时下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这首歌， 对，就看到好多就是假的繁荣的假象，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音乐本身是更重要的事儿吧。 哦，是这样的哈。然后蒙斯基说：“哇，谦哥很酷很酷。”还有胡凯说：“你是超级帅的那个。”大家都是你的迷妹哈。来，迷妹，现在你们可以不要吝啬的，不要大意的，大肆发表你们喜欢张谦的宣言。 哇， 对，其实大家也都是这样一如既往来发的哈。轩轩也是点亮了我们的直播，我的天哪！是的，然后这表达了对你的喜爱。 感谢。 好的。继续哈，那刚才呢是一首开场的歌曲，这次专辑当中所有的歌都已经录制完成了吗？到目前为止， 对，都已经录完了，然后现在就是等着就宣发期嘛，慢慢发歌发歌发歌，然后印实体，然后就卖了。 哦，就打算什么时候在网上把这些全部发完呢？是到6月9号吗？ 肯定是6月9号之前，五月中旬差不多就能都发完了。 哦， 就等于其实你可以选择，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选择花钱支持我，然后也可以选择在网上全部听免费的，是因为网上会在专辑实体做出来之前，就已经整张专辑所有歌都在网上了。 哇，你看这样的音乐人实在是我觉得少有。哎，就是先告诉大家，来，我这有免费的啊，大家该下载下载，然后 对 下完了之后马上我要出实体的，如果你要是愿意来买的话，那就当你是为我打 call， 对 吧？ 对 但是呢，如果你不买他会挂你电话的。 对，肯定会挂。 是吧？ 肯定挂。 所以说这个买不买实体专辑成为了检验粉丝是不是真爱的一个标准。 哇，你读懂了我的内心。 是吗？哎，我的天哪。粉丝说这没有，开个玩笑哈，就是不管怎么样支持都是爱，对吧？ 对对对，对。 好，那么你看在直播间这个给我们刷礼物也是爱呀、是不是？ Yes。 对，好，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今天这个我们全场爆棚，现在热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而且大家的小礼物啊包括留言啊都非常多。CC 说买了买了，肯定得买，就等你发。好的啊，没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是把时间多留给张谦和大家，然后接下来就把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带给大家吧。其实今天还有很多的歌曲也是之前就发过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但是这张专辑就是都几乎有重新制作，重新编曲。 哦，就歌还是那个歌，但是制作不一样了。 对，编曲变了，然后副歌也变了那种。 哦，是的，就是还是原来的配方，但是不一样的味道。好，那么第二首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哪一首歌？ 那就唱音乐节上把场子炸掉的那个吧。 好啊好啊，哪一首？ 那个。 那个。 对，那个吧。 那个吧。那就是这首歌。 对。 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技巧好的那个，说唱爆表的那个，不管说唱还是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的那个，不管是在剧场演戏还是拿着 MIC， 只要我一出场就会炸哈 trust me， 我一个个说我太低调了容易被人忘记，那就携手自卖自夸的歌帮助你们想起，我的招数太多都是出人意料，手机拜托不要和我比较，重新来过夜是你被击倒，别来怪我是你没有礼貌，无拘无躁无依无靠，无敌的状态你随便出招，不言难以我也是主导，我的比赛怎么可能输掉，我的态度就是这么狂，你想怎么办，这个摇摆的节奏就只有我能玩得转，我知道我的风格会有大部分人看不惯，但是漂亮的小姑娘都愿意在我的身边站，因为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技巧好的那个，说唱爆表的那个，不管说唱还是演戏，我的技全都爆表的那个，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技巧好的那个，说唱爆表的那个。 反正无论怎么做背后都会有黑的说，他们表面上哆哆嗦嗦，暗地里偷偷摸摸的看着我，算着我，讨论着如何才能办了我，缠着我，骗着我，流言和蜚语不断的散着我，但我不会生气，把矛盾升级，自我封闭直到赢得胜利，抢几个 IP 炒作，有人不好过，恨我的有多少个，都躲在角落，下场好不了的也都是你自找，负面的竞争的环境太差，不好意思各位，我的脾气太大，摆在你们的脸上的笑容太假，做了亏心的事就要付出代价，心里有鬼的听这歌等于挨骂，说唱说几句真话就有人害怕， real hip hop， 撑住底下面的压迫才能把潜能激发，都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一定不好看，也常有抱着侥幸心理试着怎么办，我知道好多人说我是小白脸爱吃软饭，但你看看这群人混得一个比一个惨，都喜欢在我背后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可惜我的生活就只有我能说了算，我知道我的风格会有大部分人看不惯，但是漂亮的小姑娘都愿意在我的身边站，如果我是 超级帅的那个， 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表的那个，不管说唱还是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的那个，我是超级帅的那个，还有点坏的那个，可以靠脸吃饭也可以走实力派的那个，戏唱好的那个，说唱爆表的那个，说唱演戏我的人气全都爆表那个。 Feel good, so good, I feel good, so good. 把手都举起来，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小子好帅。 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小子好帅。 哇哦，那个谢谢我们这几位漂亮的小姐姐，对，要点一下名字啊，谢谢我们的 iBB， 还有严小千，还有轩轩，还有蒙斯基，谢谢这几位漂亮的小姐姐送了好多礼物为我们的谦哥打 call， 谢谢。好，那么这首那个是超级帅的那个， 嗯， 又能演明明可以靠脸却偏要靠才华的那个， 嗯，都可以靠， 都可对对对，都可以靠哈。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坏的那个。好， 啊，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哈，各位漂亮的小姐姐们 ，A B C， A 是有超级帅的那个，二是既有才华又有脸的那个，然后 C 是这个有点坏的那个，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来告诉我。对 ABC， 现在看看大家是怎么样去选择，然后来就能看出来张谦你在迷妹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 这首歌是在草莓音乐节舞台上表演的，是不是？ 对，演了。 对，能否再跟我们形容一下当天的盛况？ 我当天我一上台就有点傻，就因为 是 对，我没有想到底下得有四五千人吧，那种 是吧，这四五千人里面有很多是你的粉丝。 没有，有好多不是我的粉丝，我感觉是从主舞台然后正好还没走呢，还没来得及走开，然后正好在那儿待着的，然后 结果靠这首歌实力圈粉了，是不是？ 没有，其实是就我是最后我是我们团队最后演的那个。 你们不是一起去演，而是一个一个上去？ 不是，都一块在上面，但是先唱的是他们的歌，然后 我明白 了，最后唱的是我的歌。 哦， 然后等于也是团队的所有人给我，就帮我把场子已经给炒热了，然后我就又续了一把火而已。 哦，哎呀，这也是很谦虚哈，但是确实团体的力量这是不容小觑的。对，压轴出场，当时场下是不是把原来可能是路人的粉现在都是路转粉吗？是不是？ 就转了一部分吧，反正 你是怎么能看出来这个转粉，就是通过微博吗？还是 对，有微博，有人给我留言，然后发私信，然后也有艾特我的，然后粉丝涨了差不多就四五千里边，然后我就涨了100多。 哇，那也真的是这个转化率很可以了 啊，四五千里边转化100多。 对，因为你要想还有那么多不能马上找到你微博了。对，对啊，然后慢慢的大家就是都可以就是一点一点找到你的微博哈。然后 ABB 说，你看草莓的白马王子就是你，因为当时你是穿了一身白衣，是不是 一身白的？ 哇，哎，我觉得你其实还蛮适合白色的。 也是耍了一个小心机，因为我知道我们团队其他哥几个应该都没有白裤子，他们也不会穿白裤子。 哦，所以你穿了个白衣白裤，你穿白鞋了吗？ 白鞋，耐克赞助的吗？ 哦， 我的天哪，这不就是一般被好多人誉为这个穿搭里面典型的反面教材的全身一身白吗？ 对，我一身白 啊、但是你看就是还关键还得看脸是不是、这超级帅的那个他穿出来就是不一样。好，那这个看到 Lizzy 说心机 boy 哈哈哈哈， 对，太心机了。 对啊，蒙斯基说穿啥都好看，然后这个我发现这迷妹啊真是不管怎么说都是都喜欢，穿什么都好看，我先是最帅的。 我呀 对，我支持你们。好，那么这个我们还有上半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对，我们要不要再带来一首歌给大家呢？ 那就带来一首好久、好多人好久没听的歌吧。 好久没听的歌。 对，因为我得有半年多没有演了，叫那小子好帅。 哦，为什么这首歌半年都没有演呢？ 因为半年之前老演。 啊，然后大家都 get 到了你的帅点，然后就没有人关注你的才华了。 我感觉眼皮了、然后就暂时就没有演，然后 啊， 今天唱一下这个吧。 啊，好的，好了，那就那小子好帅， 来 吧。 举起来 ，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那小子好帅。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那小子好帅。 I'm a hip hop， 来自地下 ，Megan C， 怕把我的名字记下。Shilling jump， 嘻哩 bang bang。从来不会好好走路，摇摇晃晃，我的范儿太正了，所以谁都想学。我讨厌偷偷摸摸，不过喜欢抢劫。抢走你的 fine groupie 会让我爽一些，所有闪着光的东西都会让我想切。我的每次亮相都会闪着金光，我的对手每次看到我都会心慌。不用紧张，继续调大音量，超强的音浪从耳膜到你心脏。我的歌里放了添加剂，容易上瘾。如果这节奏让你着迷，就需要当心，让你不自觉的跟着跳。You know my style， 如果觉得不够，还想要就来点尖叫。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那小子好帅。 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那小子好帅。 既不是明星，我也不是大腕儿，从来不混圈子，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儿。不过找我来演出，就得开个好的价。I know the rules。I'm so hard for the best, it's me, myself and I。 可惜我的经纪公司怕我发展得太快，所以好多适合我的机会都当我不存在。没有关系，用不着你们，我可以自己来。 I go solo 像 Everson 一样单打独斗。 My flow so ill, taking over the control。 不管什么场合露面，我都一样的抢手。听说有人嫉妒我， 心里其实超享受。 Get the dope bro, in my ghetto home city yo。 Oh for real bro, 一直都站在浪尖风口，一剑封喉，抢走风头，白黑的全都疯丑。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那小子好帅。 把手都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Everybody feel the vibe。 Hey pretty, I got it all right。 我听到你看着我说， 那小子好帅。 占领舞台、电视还有广播，上街的回头率就像是超级跑车。艺高人胆大，我什么都敢说。 Mr. 话题王背后都在讨论我。占领舞台、电视还有广播，上街的回头率就像是超级跑车。艺高人胆大，我什么都敢说。 Mr. 话题王背后都在讨论我。 Always on me 全都看过来。 Always show hands 从不看牌。 Bad boy in the house, bad girlsAlways on me 全都看过来。 Always show hands 从不看牌。 Bad boy in the house, bad girls, do you want?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也是开工的第一天，所以呢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来看我们这么嗨的现场。好了，那让我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千嗨。哇，一秒换装。对，这直播间还是稍微有点热哈， 主要是立夏了。 对，主要是立夏了。其实我们直播间今天已经算很凉快了，但是你非要穿冲锋衣进来，那也没有办法。对，好了，那么大家依然是非常的热情哈，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支持一下。还是要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那两种，一种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下方的视频直播，点击点击点击，然后呢就可以进来看到我们了。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谢谢今天各位漂亮的小姐姐们刷的礼物哈，那继续666分享关注走起来。好了，那么张谦呢进入到下半时段，这个妆也换了，我觉得这个热辣的红还是很符合这个节目的氛围。 对， 下半段还有三首歌曲，有两首是自己的歌，然后一首是翻唱改编的，其实也是算是你的了。 不是，就是我的， 就是你， 主要是就是采了采样，采了一个著名的韩国组合。 哦，是这样。 然后歌其他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就是只是采了他们的贝斯而已。 明白，明白，明白。好，那么这三首歌待会儿我们会悉数的为大家献上哈。这样吧，我们先把这歌名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选一个先后顺序。 好， 好，第一首是 有 Jin， 然后 Jin， 有珊珊，还有战士 Warrior。 好，那么。如果要是想听 Jane 的请扣一，然后想听珊珊先听啊，珊珊的请扣二，想先听战士 Warrior 的请扣三。好，现在开始。好啦，我的天哪，大家都不，大家居然是如此的统一，你知道吗？ 啊， 对，你知道就是除了 CC 是吧，写的是我之外，然后大家都选的是一 Jane。 哇，居然是先选了这首歌，这首歌什么意思？我看是 GIN 那个。 GIN 是一款酒吗？ 金 酒，金 酒。 然后那个金酒要会有一个搭配，就是 Gin and Juice 要配果汁喝嘛。然后我就把男孩把男孩比成了 Juice， 然后把女孩比成了 Gin， 然后因为你混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味道。 哦，就是女孩是烈酒，男孩是果汁，是吗？ 对对对。 就是现在流行的 最甜蜜的一个爱情故事这种。 是的，那就是这是典型的御姐配傻白甜的这么一个组合。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对，因为听到看到这个名字 Jin，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日本动漫《银魂》，然后让我一秒就想到了坂田银时。我以为我说难道你也喜欢这个吗？ 没有，是因为就是对，就这算了，没事 啊。好的。对， Lizzy 说啊，天哪，哎 ，baby 说听着感觉要谈恋爱了呢。 是这首歌听的感觉会有那种感觉。 是的，蒙斯基说可甜了。是，我还真没这么喝过。 因为这首歌但是我的搭档就是帮我唱副歌的没有来，所以今天的副歌我努力的唱一下好吧。 行，那你就男女生自己mix 一下。 这唱我副歌的也是一男孩，但是人家唱歌特好，我唱歌特别不好。 没关系，就是你唱歌不好大家还能听得这么开心，那要唱歌好的我们这是不是房顶就保不住了。好，那么就这首 Jin 先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 没有 Lizzy 说我来他举手。 好、 关键我们听不见啊。那行，那到那个副歌的部分，然后你开始把歌词发上来好不好？好啦，那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这是大家的选择哈。 Jin。 我要你在一起写开爱情的秘密 ，I'm dreaming my dream bed， 想和你在一起解开爱情的秘密 ，I'm dreaming my dream bed。 一首写给你的歌，我来为你演唱。你的笑容能把我的生命点亮。如果我是鼓手，你一定是偏旁。有你在，人间。 界都变成天堂。我很幸运能和你一起分享彼此的秘密，在心里珍藏，一起八卦，一起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一起讨论着每个想法，关于电影、文学、戏剧和音乐，聊生活、聊梦想、聊政治、聊情节，你的一切都与我相关，我是你的女一号，自带主角光环，所以没有人能顶了你的位置。 Anyway，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是我的 Honey Babe。 I got your back， 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I got your back，像是我的春天，我为你开了花，写了多少个疤，在心里想了多少次能跟你有个家。 I'm a walking high， 把事业做得大，挣的钱都给你花。 My only true love， 你在一起解开爱情的秘密。 I'm true sweet， My dream babe， 想和你在一起解开爱情的秘密。 I'm true sweet， My dream babe， 希望我的每一个现场你都能够来听，让我照着你的身影，然后冲你眨眼睛。无法割舍的感情就像是天命，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都像是仙境。我为你停留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与你一起行走，看日出日落的每个时刻，看高山和大海，看日月星河，陪你经过最美的景色。最动听的是给你的情歌，你的眼睛像泉水一样清澈，你像风一样洒脱，将时间定格，令我无法摆脱的一直猜测，可否请你来爱我，来跟我拍拖，我的世界有你在都变成彩色，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概括。所以不管什么身份都陪在你左右，不是对过往的沉沦，而是守候。 True that for real， there ain't no joke， 都是我真实的想法，你能看得透，把不安和失落从你身边带走。可我对你的感受要怎么开口，我也怕不能再做朋友，只好把爱意留在心里，独自承受这种关系有点微妙，没有关系，我相信一切都会好。如果我能进入你的生活轨道，也一定会让幸福一直在你身边围绕。 和你在一起写生命的意义。 I'm too sleep My dream babe， 想和你在一起解开爱情的秘密。 I'm too sleepMy dream babe， No matter where I go， 都希望你在我身边。 Love you by the end， 也搜拯救我的失眠。趁着是我生命中里的最后一天，也会把你放在心里面，再多爱一点。解开爱情的秘密。 I'm too sweet My dream babe， 想和你在一起解开爱情的秘密。 I'm too sweet My dream babe。 哇哦，这首歌真的是甜炸，用大家的话来说真的就是甜炸的一首歌。谢谢我们的 Babe 还有这个仙豆， 主要是唱的太不好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完全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唱的歌。 这是两个人唱的，然后就是因为那个 Frankie 跟我合作的这首歌的 Frankie 唱歌特别好听，所以其实如果他能带的话， 下次应该对 就会更好一点。 是的，其实今天如果他要是在现场，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好。哎， 对，但是他也是一个相对很档期特满的艺人，所以 对吧？没关系，我觉得刚才这个版本你自己的版本也很好。然后谢谢各位小姐姐们，像 Lizzy 呀、Babe 呀，还有这个仙豆啊，就是真的是全程发歌词上来。 哇， 对，好，所以谦哥，你要不要给他们比个心呢？ 啊，没看到吗？ 对，没看到，没看到。哎，我的天哪！哇，谢谢，谢谢。对，肖导说这个，哎呀，骨头都酥了。好的，好的，这个是跟粉丝之间的一个互动哈。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甜蜜，就真的可以是无限循环的一首歌。对，然后我觉得听了这首歌，尤其是你的粉丝啦，或者说这个迷妹们，很想。就是拥有像你这样的一个男朋友 啊，那多好啊。 对，因为太多了，你就一个嘛，所以说这只能是就是情感上的一个链接。 对，那你自己如果要是评价你的话，你觉得满分是100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作为一个男朋友这样的一个角色， 50-60吧。 啊，这么低啊！ 啊， 你是加了谦虚的成分，还是这个非常客观的评价了自己？ 我觉得还挺客观的，因为 是吗？ 就我时差也不太好，然后 时差就是对时间没什么概念是吗？ 对，就特别磨叽，然后 啊， 对，然后那个还而且就是还工作狂。 哦，你是工作狂？ 对。 嗯，那你工作时候是不是特别讨厌别人去打扰你？ 嗯，我心里会讨厌，但我不会太表现出来那种。 哦，就是心里说烦死了，烦死了，表面说哈没关系。 对对对， 就好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只能自己默默的忍耐。 对，然后就我要干活。 对，那你平时爱打游戏吗？ 我不多，反正也玩，但是没有那么疯狂。 嗯，那我觉得还好哎，因为好多就是男生在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女朋友，就是旁边叫他一声，可能有什么事情，然后打断了他，哇，会非常的暴怒哎。 哦，我不是那种会，我可能就是会生气的男朋友，你还能感受一点人生的温度，你知道吗？ 哦， 但是我这种可能你就也特烦，就是我不吵架。 哦，你不吵架？ 嗯。 但是你会选择冷战吗？ 也不是冷战，我就不说话了。然后我觉得等你火。等你火就没火了，然后你自己想通了那种。 真的吗？那但是我 觉得更讨厌，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反正作为女生的话，可能有的时候 想打死我那种。 对，你越不说话，他越想， 对， 越想打你。 对，就所以我可能是50-60那种吧。 啊，好吧，50-60那种，但是没关系啊，阻挡不了这个爱你的人继续爱你。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两首歌，好，那我们也要抓紧时间带给大家。新专辑这个歌曲一共有几首呢？ 一共13首。 一共13首呢？ 嗯。 哦，那除了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名字吗？ 嗯， 就是新歌还是说以前一直以来积攒的歌曲？ 嗯，有新歌也有积攒的歌曲。然后大概专辑的顺序我给大家说一下歌名的顺序吧。 好的。 第一首是 Intro。 然后进入第一个部分是 who， 就是对我在阐述我是谁的部分。然后我是谁的这一部分，第一首歌是那个， 然后是 那小子好帅， 嗯， 然后是 bad boy， 哦， 对，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when，然后是当我失去了一段自己很珍贵的感情以后，是 when，然后这个第一首歌是 jean。第二首歌叫 Pay，Pay，Pay。 啊 ，Pay，Pay 哦。 对，然后第三首歌叫珊珊。 哦。 对，然后第三个部分是 What，就是我要做什么。然后这一部分是第一首歌是 Solo。然后是Hustle Hard。然后是 One of the Kind。对。啊，然后有可能 solo 跟 one of can 的那个顺序是颠倒的，因为我忘记了。然后是第四个部分是 where，就是我来自地下音乐，所以就是 where，然后这一部分都是 roots hip hop，然后第一首歌是ghetto art，然后是 deeper than the underground，地下的底下， 哦，好的， 然后是战士， 哦。对，好的，这就是这些歌曲的顺序哈，还真的是就是4个 W 都有了。对，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去哪里，我来自哪里。对，反正当然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哈很多的部分有这种很炸的部分，就是像威尔来自地下，包括现在这个流行的像西瓜音乐呀，对，这个元素都会在里面。然后也有很深情的部分，这肯定是跟情感有关系哈，当然也是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对，今天呢也准备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当然是跟感情有关的，是不是？ 对，其实三首歌，其实三首那个在感情问那个部分都是感情，它串 都是这一段感情，是吧？ 对，它串在一起是一个整个的故事，因为你看，Jin在一开始就是恋爱刚刚开始，然后特别甜蜜，特别好， 岛。 哦，这个女孩就是那款烈酒。 对，嗯、然后紧接着就过渡到，那首歌是一个极其安静的， 是吧？ 就是刚刚分手以后的那个状态，然后是非常低沉。 这个配不是付出这个， 对 对啊， 就是一个那首歌的感觉是刚刚、就像分手以后刚刚睡醒，然后。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你自己一个人。然后是一首很安静的歌，非常非常安静。然后到最后，经过所有的反思，然后所有的这些沉淀以后，是珊珊这首歌，就是我给这段感情画一个句号，然后给之前的那个女孩送上最好的祝福，是这样。 哎，好吧，真的 是一个整个的故事。 这个有一点遗憾哈，但是呢。谁没有失过恋，是不是、 对 总会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一个感情评定它的好坏，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结局当然最好，如果不是的话，你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能够对你下一段有所帮助，我觉得这就是对的。 对对对， 好了，那么把这首珊珊送给大家吧。也不知道这个珊珊是不是在听 啊，他应该没听 哦。好的，那放心大胆唱吧。好，那就准备好了。 对， 珊珊。 姗姗来迟的珍惜失去的爱，慢慢变质的痕迹会一直都在，你在寻找着生活的依靠，我在追求着灵魂的需要，结局没有出乎预料，只是来的突然没有预兆，画上的句号，请你继续找，亲爱的，我相信也希望你越过越好，就此离别，祝福保佑分道扬镳，看你飞上了天空，我跳进深渊，我没有翅膀不能在你身边，美丽的神仙和无耻的混蛋，该死的生活依旧混乱，不用担心，你知道我会一直前进，只是少了你丢了我的避风港，不再休息你进我的一生闯，继续反抗，继续大胆的唱，继续坚守的战场，寻找天堂，感谢你给我的勇气让我坚强，感谢最好的笑容在你脸上，因为裂痕一直都在，就算分开我也承认对你一直都爱，这是我们都变了消失不见的感情，是记忆的碎片，面对彼此的沉默，我也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那就随他去吧，伤口会随着时间愈合，道路曲折，选择取舍，无法再叙说，是我欠你的太多根本还不清，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而你在我的梦里，我不想睡醒，可惜再也听不到你的回应，最后的一句珍重比我想象中要疼痛，有再多的不舍事已至此也只好顺从，愿你安好，一切都顺利，幸福的生活不再打扰，是我能给你最后的承诺。 这首珊珊，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包括 Lazy 说最怕听珊珊，还有这个女神经也说，她说每次听珊珊都会觉得特别的安静。对，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是不是你每次唱完之后也都到现在为止还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吗？ 也会多少有一点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对，就是我觉得歌词里面有一句说的很对啊，时间会，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时间会治愈很多的伤痕。嗯， 我觉得就是，不再那么撕心裂肺了吧，但是会隐隐作痛嘛。 嗯，对，有的时候撕心裂肺是一时的， 嗯， 但是呢，隐隐作痛却是长期的。 对对对。 对，所以还是 慢性病了，变成。 嗯，对，还是要。 好好珍惜啊， 好好珍惜，勇于活出自己，怎么说的跟那什么似的，没有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和圆满的爱情。 对， 但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拥有。 嗯 嗯，好的，那这首《姗姗》过后呢，最后一首歌还真的是，我觉得这首歌作为结尾也算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应景战士。 嗯哼， 对，就是战士嘛，就不管是在什么方面都要拿出这种战士的一面， 对， 去面对所有的东西。对，好吧，那新专辑呢马上就要跟大家问世了，对，所以你现在应该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段，对不对？ 就现在还好，其实现在就是主要是宣发，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并工作量并不是太大，就是做一些周边的设计什么的。 哦，周边都是你来设计的吗？ 哦，对，都是我自己设计， 哦， 专辑封面什么的也都是自己设计的。 哇，好棒啊，很期待哈。 嗯， 对，那就最后这首歌，在这个唱歌之前，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具体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就是跟大家要一起分享的？ 我会在5月5号，然后有一个嘉宾的演出，但是就是反正唱，因为一般嘉宾的演出就唱两三首歌那种。对，因为我毕竟是嘉宾，我不能反客为主嘛。 嗯，是的，没关系啊，嘉宾一样可以炸，一样可以圈粉哦。 对，然后就是可能好像我记得4号要发歌吧。 嗯，好，4号， 对， 那就是明天喽。 啊，明天就4号了吗？ 是的，明天就是青年节啦。我想想啊，不是，明天是3号，对不起，对，后天后天。 对，那明天其实也算吧，因为就是唱片公司那边都是晚上0点发，其实就明天夜里12点了。 好，好青年哈，在这个青年节的时候还要继续工作到深夜。 对，然后这个后边的话，基本上是隔三差五就会发歌，隔三差五就会发歌了。 也，大家就持续关注吧，基本上在这些大的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张谦的歌曲。对吧？ 对对对，几乎是全铺。 好，那么等到6月9号就是实体专辑了，好多人都说就等那个新专辑了啊。 好的好的 好的，那最后就把这首《战士》带给大家吧。 好 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明天见，拜拜拜拜。 正眼看，见，这世间百态，在每一个角落都存在买卖，围绕着欲望搭建出的城市，言不由衷的人们变得不再诚实，每分每秒都会爆发新的争执，贪婪不断的扩散又突破峰值，多少丑陋的嘴脸都为了钱丧心病狂的跪遍，给金主跪舔，全都站好了队，抱紧大腿，表忠心喊口号，用说瞎话的嘴，没有胆量做人的都做了傀儡，当条听话的狗，藏好你心里的鬼，我愤世嫉俗的选择敌对，用真实的声音把所有虚伪都击碎，我发誓要跟你们斗争到底，拿回属于我的尊重，保持冷静，把所有阴谋看透，靠生性的洒脱就能赢得战斗，街上的战士都不会下跪，虚伪的面具都被我打碎，给走了是个骗子，留什么面子，藏在背地里的算盘刀我看不见吗？怎么可能惯着给我捣乱的，你们所有的把柄在我手里攥着，多少人为了名和利抛弃了情和义，表面上看着挺客气，在背后用刀顶着你，在别有用心的利用着你的情怀，还有梦想，假惺惺的提供平台，掩盖着欲望的膨胀，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少了年轻的疯狂底线，用网红让了让，想了想又把我的需求讲了讲，结果你们没有让步，又把条件涨涨。What the hell about now 只要是钱的全都想捞，既然你们非得逼我出招，那就看好我怎么拿你们开刀，欺上瞒下的都在中层，拿鸡毛当令箭都装得忠诚，除了收礼吃回扣没别的功能，你们良心得了脏病需要住进重症，各自为营全都心怀鬼胎，披上了人皮的妖魔鬼怪，不过是 因为我玩得最开，所以才针对我区别对待。一群乱臣贼子都想中饱私囊，最后谁生谁死你们自己思量。我发誓要跟你们斗争到底，拿回属于我的尊重。保持冷静，把所有阴谋看透，靠生性的洒脱就能赢得战斗。街上的战士都不会下跪，虚伪的面具都被我打碎。给得了势的骗子留什么面子，藏在背地里的算盘当我看不见吗？怎么可能惯着给我捣乱的，你们所有的把柄都在我手里攥着。保持冷静，把所有阴谋看透，靠生性的洒脱就能赢得战斗。街上的战士都不会下跪，虚伪的面具都被我打碎。给得了势的骗子留什么面子，藏在背地里的算盘当我看不见吗？怎么可能惯着给我捣乱的，你的所有的把柄都在我手里攥着。我要走的路没有人能把它砍断，所有负面的评价都被我完美的转换。一群看似强硬实际上不中用的软蛋，看到最后我怎么赢一个大满贯。 哇、 wow, JAMC Jam， 哇，真的是太棒了。好的，再次谢谢张谦，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这个